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 好，舊市好啲。 系，大家好。 有冇有咁有一直唔破咁咧？点解？ 少咁个主角。 咦？去咗边度咧？阿大 N 埋， 唔系病埋，唔系。 哇！ 唔好咁高声喎。而家讲嘻嘻，唔好望，成日望柜底，好惊唔好啊。 踎咗下边啫， 唔系唔系，大 N 唔系下面。佢而家咧就去咗呢个美大 啊， 系美去美大 勾结外国势力， 肯定系啦，勾结外国势力，即系意图分化香港啊嘛。呢一个， 但系而家喺海外都可能会坐洗头艇嘅喎。 咁远点坐洗头艇？坐得而家上坐得洗头飞机啊！咁大 N 就去咗呢个美国做展览嘅。咁大家如果想知道咧，即系帮佢卖广告啦，系咪先？我好即系好尽责噶嘛，做呢个顶替工噶嘛。咁佢将会翻嚟就讲喺美国所见所闻嘅。咁大家记得睇咩啊？生意好啲，虽然唔可以帮你，可以 礼拜五啊， 礼拜五就接住呢一个罗汉推歌10:30之后播出。 但你唔系嚟紧听日嗰集系嘛？ 唔系，嗰集录咗啦， 礼拜哦， 系啦，咁啊，再下个翻嚟等，等佢再，我唔知做唔做 live 啦，期待啦，系嘛？嗱，其实点解今集揾阿Ming上嚟咧？因为上集都系揾阿Ming就系讲呢个动漫啊。喂，介紹其實阿Ming係咩人咧？我上次冇點講清楚背景啦，唔使驚，係起底。其實阿Ming就係我哋即係忠實聽眾嚟嘅，係係啦。聽咗你係之前嘅網台定係之後先過嚟嘅？我聽過。 其實因為我係不嬲聽開細良嘅，我係由佢同阿陶傑拍檔嗰時聽， 10年前啦， 哇唔止咯，點止10年啊？ 光明頂啊， 係啊，光明頂啊，我仲將嗰陣時阿細良做節目嗰啲節目咧，我冚唪唥錄曬 MP3， 真係好變態。 話俾細良知先，暗戀咗好耐啊，他文小心啲啊。其實即係我哋每次網聚有好多咧，都見到即係阿Ming上嚟幫手嘅，即係成日見嘅。今日我即係同佢即係交換電話，有次好似星期六你上嚟書局吹下水咁，大家就認識咗啦。吹下吹下之後，其實我哋喺佔領嘅時候都見到嘅， 係啊， 原來知道，喂，原來你係幫阿金小文嗰陣時係做助理，就畫畫四方果啊嘛，記得。 唔係嗰次咁啱先係你哋畫頭盔，咁啊，咁我話，咦，我都要幫手嘅喎，咁樣 你又入咗嚟玩 嚇，咁啊講開問我識畫乜嘢，我話我識畫黃小虎啦， 四方果。 跟住阿細良問我識唔識畫四方果啊，我話咦。我 freehand 畫就唔得喎，不過我要叫阿小文即刻畫一個，就 WhatsApp 俾我，跟住我又將嗰個圖放大咗個頭盔度，咁啊唔知去邊啊，不過個頭盔住最後， 好似收埋咗，我唔知啦，係啊， 話唔定重見天日嘅，唔知幾時。而家睇而家咁嘅氣氛， 唔知啦。所以咧，即係嗰啲聽眾，如果咧即係好行咁樣呼籲啦，如果大家係對舊市有啲想有你熟嘅題目想講嘅，即管 PM 我哋呢個 page 會收到，我哋會就邀請上嚟變阿Ming咁樣，唔係。唔止做嘉賓，而家做埋主持添，所以今集咧阿Ming唔係嘉賓嚟，係主持嚟嘅， 係 嘛？所以即 係多 謝指教。其實講翻我哋今集主題就係咩咧？都係講翻日本呢個電視文化啦。係 啦。 第二嗱，講我自己先啦，我就8年出世啦，即係30幾歲咁樣啦。即係我嗰陣時年代就係430穿梭機到之後呢個小便同埋閃電傳真機啦。 哦。 咁中間佢就會我哋即係點樣活天點樣嗱，我哋翻上集翻好啲嘅。睇完呢、這個阿媽睇《都市閒情》。看埋呢個《荒太生活世界》熄電視一陣，嗰下咧就搏命做功課。點解咧？做曬咧，阿媽就可以俾你開電視睇。我中意睇無線或者睇亞視啦。之後就會喺嗰個兒童節目咧，中間就會譬如播《龍珠》啊，就播啲動畫，譬如播咩《魔神英雄傳》啊之類啊。 係啊係啊，我都記得嗰陣時係有呢啲喎。不過嗰你喺嗰年代咧，因為我已經做緊嘢啦嗰陣時，我年紀大好多 嘅。8幾年啊，你好後生嘅。 我年紀大好多嘅，咁嗰陣時我做緊嘢啦已經。咁嗰個時間嗰個年代咧，我就比較少睇啦，因為嗰陣時又冇得上網咧。 翻工啊嘛都。 係啊，又唔會話錄埋翻屋企睇嘅。咁啊嗰陣時係唯一有一套我會真係會錄翻屋企睇嘅。 邊套咧 ？Set Time IQ 博士。 IQ 博士夜晚嘅喎。 唔睇唔得唔係㗎，佢試過係黃昏鐘數做 乾淨版。 佢無 anyway 你無線做都係乾淨版㗎啦。 好像好似之前唔知 J2 话播过，啊呢个成人睇噶 Lucky Box， 即系播少少系完全版啦，播过 J2 之前前几年。 哦，啊我又唔知呢样嘢， 记得啊。 但系佢系播renew 过嘅，因为真系播翻旧版。 旧版嗰、那个 旧版， 但系就完整版嚟嘅，即系以前就系咩梅艳芳嗰唱嗰个主题曲咧， 系啊系啊， 成日都播，即系硬系嗰啲。 灵感 IQ 清得上， 十分之高超啊嘛。 系啦。 但细我细个就系氛围就系根本就系捞呢啲即系卡通片执大噶嘛， 系啊， 即系同埋系诶，譬如记得做完呢个闪电摄影机之后，有个时间就系黄昏前嘅，通常你要播机械人节目， 系啦， 唔知点解嘅，唔知系无线特登定系诶咁啱啦， 系啊， 定系我听系玩具箱，因为咧系摄住前面咧，硬系系譬如我嗰阵时做咩无敌私人房咧，即系啲合体机械人三只好兴嘅， 系啊， 就会中间摄啲广告，就会啊而家出咗啲咩玩具啊，要你买啊咁样，我觉得呢个系可能无线同嗰个孩之宝啲有雕过嘅， 系啊。其实如果讲嗰、那个钟数播的卡通片咧，播机械人嗰啲咧，我嗰年代已经系，即系我讲我读书嗰年代，七几年系啊，七几年嗰时已经系噶啦。所以上集我都有讲过少少嘅，就系我放学咧，因为我系翻上下昼嘅，嗰时中学初中啦，翻上下昼就放学就走去同学屋企睇咯， 屋企睇电视。 系啊，小学都已经有添啊，系啊，小学都已经有啊。吓，放学因为嗰阵时屋企冇电视，好惨，咁啊走去同学屋企睇，就呃阿妈话去做功课，其实就睇电视咁。 系咪女同学咧？嗰、那个 唔系、哎，男同学， 男同学 系啊， 即系有钱仔啦。以前个年代睇电视系咪？ 其实都唔我如果讲紧我读小高小初中嘅年代咧，就有电视，就未至于话好有钱，吓、就比我哋好啲咯。因为我系读到我好似读到中唔知中二，屋企先有电视，好惨， 黑白咁嗰时仲啊咁啊。 好，我哋因为我哋持有啊，即系好后期先有，咁就好似第一部就系彩色啦，就好似电视嗰样。但系嗰阵时去同我屋企睇又唔系黑白嘅。 哦，但其实嗰阵时 Auntie 点样啊？即系都俾你睇嘅，同我屋企度。 因为我屋企有电视嗰个时间咧，我已经比较大个啦，咁阿妈冇管得咁严嘅。咁、但系调翻转咧，因为我如果讲翻我好细个嘅时候，读小学嘅时候咧。就幾有趣嘅，咁嗰陣時就我都時時會有機會睇卡通片，但屋企又冇電視嘅。但係好得意嘅就係我包租婆有，因為嗰陣時我哋租人哋一間房住，我 唔知你哋咁樣嘅， 未至於係套房。嗰陣時其實係嗰啲叫板間房，總之咧連個廚房同埋 toilet 都係會同人哋 share 嘅咁嗰種 咧。但係頂就唔係封死曬，會裝到隔離㗎。 係啊， 你冇夾曬夾過隔離咧？ 隔離係個包租婆嚟嘅喎，真係婆 包租婆照夾。 喂，啲口味， 包租婆就自己一個人一個人 好厲害，係啊，好似係寡婆婆嚟 嘅。你小心啲，唔好碌咗個對面喎，唔好過嚟。嗱，裝下裝下，哎呀，仔去邊啊，明仔。 系啊，嗰啲舊屍好啲啊，個包租婆咧好笑嘅。嗰陣時佢仲係用嗰啲瓦嘅枕頭，唔知道你見過未咧？ 見過， 硬嘅。 見過相，但係未實物未見過。 係啊，佢仲係浸嗰啲瓦嘅枕頭嘅。 哇，點瞓啊，大佬？ 係啊，我而家都拗曬頭，點 解要硬嘅？係啊，硬骨骨 嘅。我試過攞嚟玩，敲落嚟，哐哐聲 爆啦，大鑊啦，肯肯爛咗死火啦，真係冇瞓冇得瞓覺嚇。其實呢啲舊屍嗰啲，點解我哋會即係覺得咁津津有味咧？就係翻翻以前個記憶啊嘛，你講翻嘅時候。係 啊，嗱，所以咧，同埋楞翻一啲嗰陣時咧，真係好開心嘅嘢。即係你講咧，當堂個人都好似開。 但你而家唔開心咩？即刻 係好老實講，真係，尤其是近呢幾年，即係大家都知咩事啦。話俾你聽，會好開心就真係埋沒良心嘅。 其實我哋係咪真係喺度自嗨，覺得唉懷緬過去，逃避呢個現實咧？ 温故知新啫。有時有啲嘢係嚇，你睇翻以前嘅比較，咁點解會有啲嘢係舊時會好咧？好嘅嘢。有些东西流失了、其实是不是没有机会可以拿回的呢？ 或者 是、啊、未必一定的嘛、起码我们保存住那些好的东西在记忆里、有一天有机会的时候拿出来咯、或者帮他传扬开去 咯。我觉得逃避什么问题、我不是全日都这么绷紧的嘛。 是啊、 喂，给我唞下都得啩，给我以前看回一些旧的开心我都得啩。所以呢我们这个旧事节目就给大家松下啦。想想以前开心的时代，就是不要天天都讲什么政治，我们礼拜四晚就想想以前美好的时光。 啊、 其实都是可能说、这班人就是恋籍是吗？是又怎么吹啊？是恋啊。就是因为现在真的太痛苦才 要想想以前。 其實不是亂不亂直的問題的、嗯、直是那麼啱線那時候直的解啫、嗯啊。不過事實上是那個年代很多東西都是、比現在合理的。或者不要說好不好， 正常啦，叫做 是啦，我不是覺得是未必是很好的，其實那時身處那個年代、嗯、也都不會覺得特別好的、嗯、但到了現在你看回那時的東西是 make sense 的， 兩樣東西都是一個對比比較， 是啊， 但問題是為什麼，就是現在你物質世界這麼豐富的時候，可能說什麼 GDP 哇翻幾翻幾多倍，為什麼反而現在經濟環境比以前條件好，反而會現在更加不開心呢，即是精神上面 是啊，即尤其是這陣子新聞都真的看到人很不開心 好啊，我哋講完呢啲咁掃興嘅，又翻翻我哋即係講呢個日本電視文化呢樣嘢啦。頭先我就講話我細個，即係話嗰個每日都係必定係睇電視撈飯嘅。 係啊， 咁我最記得就係咩咧？六星期六特別唔同啲，咪早起身咧， 係 就會有特別嘢睇嘅，十點鐘左右。係 啊，我要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嘅，我記得。 係啊，星期日少啲，咁啊星期日起唔到身，星期六就會起身早啲，有時會長 長 短週。你細個已 經慢起身嘅， 細個晏極咪十點咯。 哦，啊係啊係啊，星期日啲卡通片好早嘅，七點幾就開始㗎啦，一路做到十點到， 所以 miss 咗啦咪。 係你啱啱起身嗰時做完， 唔係一係就落去咩啊嘛，飲茶。哎呀，冇得睇電視添，即係呢個就係今日我哋呢一代人咧，就好即係就係。卡通片送飯，可能而家細路就唔同，可能即係呢一代咧，我表弟好似幾年前咧已經開始 YouTube 睇睇卡通片咯。 係啊， 即係佢哋唔同我哋話，我哋要定時定候坐喺電視前面，好集中做下功課先一睇。佢唔係隨時一撳 YouTube 係啊 睇翻。 係啊，佢哋而家方便好多，我仔都係咁樣啊嚇，所以佢睇嗰啲我都唔知係咩嚟 嘅。咁啊，佢哋嘅渠道唔係即係電視咁單方向啊嘛，我哋即係可能成長即係。中學、小學階段都是一個單向咁睇電視、嗯、所以即係可能話大家有個集體回憶。可能而家呢一代咧，我哋佢少啲話、嗯，喂，你以前即係當廿年後問你個仔啊，睇咩卡通片啊？佢、嗯、可能冇一個共鳴，即係傾唔到偈啦。 嗯， 反而我同佢仲傾到偈喎，可能同即係同佢都隔少少年，隔少少啦， 都好多噶啦，其實。 反而我都因為你啲卡通片我睇過，點樣咁得意咧？其實可能都翻講翻個亞視個重播嘅關係，播舊嘅嘢。 一來啦，同埋有啲經典，你就算過咗，你都會揾翻嚟睇嘅。 梗係啦，嚟吧。第一套想講咩先？我哋講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咧，有一套我好中意嘅，就講七十年代嘅咧，叫《沙漠神童》。 沙漠神童 嚇， 個名都好勁咁啊！沙漠神童 係啊，咁咧佢如果講沙漠神童咧，可能而家咧好多人都會未必知係咩嚟嘅。但如果講巴別二世咧， 即係呢個係香港譯音嚟噶嘛？ 沙漠神童咧係香港播嘅時候嘅名字。咁啊，原本佢應該係叫巴別二世嘅。 嗱，我而家咧就播段片冇聲，咪上集嗨嘢啊嘛。我又 嗰集係唔好意思，睇睇下。 我就唔敢喺直接喺個 Y 卡時播聲，我就播條片啊。我哋一邊睇一邊回憶一下先。嚇，我未睇過啦。而家個哇，一個太陽咁樣。 係啊，咁巴別二世係講咩嘅咧？ 嗯， 咁啊講一個初中生。 嗯。 有一日就忽然間應該係有一隻。嚇係邊個接佢去咧？係只怪鳥定係只黑豹咧？接佢去一個沙漠嘅地方，咁就話俾佢聽。其實佢唔係普通人咯。咁啊講緊咧，巴別塔喺聖經裏邊嘅巴別塔係點嚟嘅咧？咁原來就一個外星人嚟咗地球之後，咁啊佢嘅太空船就壞咗，就落咗喺地球。咁啊佢就想興建一座塔。就應該是用嚟收集能量嚟整翻佢個太空船嘅。後嚟點知唔知有咩意外就爆炸咁樣，總之佢死咗啦。咁啊，好多代之，即係佢講佢有輪迴咁樣嘅。咁好多代之後咧，就應該係附身咗個男主角度咁樣，類似咁樣。其實 exactly 嗰陣時我都唔係好肯定佢嘅 detail， 到底佢係個輪迴啊，定話佢能力嘅傳承啊，定點樣？咁其實呢套嘢咧最深刻印象嘅咧就唔係個主角喎，而係佢三個仆人喎。咁三個仆人係啦，三個仆人咧其實如果各位有睇香港漫畫嘅咧，以前有一套好出名嘅香港漫畫叫《中華英雄》咧，入面有生奴死仆，你有冇睇過？ 記得冇有冇手嗰、那個 係啦，冇手嗰個死仆啦。咁馬榮成都曾經講過咧，佢阿華英雄之所以有兩個仆人咧。佢嘅靈感咧就係來自佢睇咗《沙漠神童》，佢有三個仆人。 但係唔係人嚟嘅喎，一個機械人啦，一隻豹，一隻係咩咧？ 一隻巨鳥。 巨鳥 其實係啦，佢好得意嘅。佢初初出場的時候咧係一隻有毛嘅巨鳥嚟嘅。後嚟經過一次火山爆發燒曬毛， 但係飛到 佢，飛到佢燒曬啲毛啫。佢個機械身體仲喺度嘅。 哦。 咁個機械人咧就叫做百姓龍。 咩百姓龍？ 百姓龍， 百姓龍，我咩姓奴添？ 唔係百姓龍。咁個黑豹咧，其實係一個美女嚟嘅，佢可以化身變成任何容貌。 吓、啊， 系一个好靓嘅女人嚟嘅。 一个女人变成一只豹，但系只豹冇衫着，即系变身人嗰时候有冇衫嘅咧？ 有衫嘅。 哎呀，咁神奇啊！哎呀，我哋衰衰就谂嘅时间啦。哇，变条女嘅时候应该系冇着衫咁样。 咁我哋据了解叫布洛斯啦。吓、就系啦。咁佢除咗佢有精神超能力之外咧，佢仲可以召唤呢三个机械人嚟帮佢作战啦。咁其实个故事都系传统嗰啲。日本超人故事啦，吓咁即系奸国想霸占地球啊，咁芭比二世就借助佢嗰三个仆人点样保护啊嗰只，其实故事嘅 detail 我就唔系记得好清楚，但系对于呢三个仆人嘅关系同埋佢嗰啲造型咧，我就好中意嘅。 中意啊，但其实嗱，而家大家观众即系睇到图咧。黑豹梗系黑豹啦，废话啦。但我觉得只鸟有啲骑呢嘅，即系红色鸟咧，即系我望落去到底系翼龙啊，定系一只雀？我咁睇咗都系翼龙嚟。 而家你睇见呢个样咧，红色嘅咧，应该系佢未曾烧啲毛之前个样嚟嘅。 但系呢个唔觉有毛啊呢一只。 佢点讲咧？近睇先会觉咯。如果佢后屘烧咗之后咧，应该系成只系银色嘅。即是機械身體咁樣嘅， 咁樣嘅。其實你講巴別塔咧，其實巴別塔嚟自於聖經啊嘛。當時就係話人類其實原來有共同語言嘅，就想起一個巴別塔咧，即係向呢個世界宣揚人類嘅偉大，就係就俾神就搞掂啲計劃啦，先至出現咗唔同嘅語言啊嘛。但係而家你諗翻，原來啲卡通片嘅背景都同啲聖經有關，即係唔係咁。即係我覺得以前其實卡通片應該都膚淺、簡單或者冇乜容易，但係其實入面如果細個覺得。喂，咩叫巴別塔？翻去圖書館查一查之後咧，又學到嘢，有通識學到嘅。如果學到嘅話， 如果講同聖經有關嘅話，近年嘅 EVA 啦，最犀利啦，佢直接將個死海古卷融匯咗落佢嘅故仔裏邊。 但係呢套咧就係我覺得太新啦，但係都可以，可能遲啲我哋會特登開啲動漫節目再講啦。因為其實講 EVA 咧個解讀咧可以好多解法， 係 入面啊亞當夏娃，譬如入面佢嗰個叫絕對領域啊，有個人嗰個最尾嗰時候如果對即係當大家住領都冇嘅時候，變成一灘水會點樣咧？同埋佢入面容幾多意思咁？ 係啊， 我哋之後可能再或者聽眾熟呢啲即係動漫嘅，即管我哋歡迎一齊上嚟講呢啲動漫。我哋講翻呢套嘢先啦。其實呢一套佢有冇出玩具咧？呢套嘢 佢唔係太多，唔係出過太多玩具。咁我就記得咧，應該早十年八年到咧，就出過超合金雲嘅百姓龍嘅。咁但係不過我都冇買到呢一隻， 唔平啊睇下個樣。 其實嗰陣時買都係幾百蚊，後嚟好似唔係十分。炒得起，好似跌咗價添，我都唔係好記得啦。不過， 喂，其實即係睇翻佢嗰個人設，都似翻阿環山光輝，即係佢嗰啲即係嘅 style 嘅。 係啊。 喂，其實如果邊個話大家唔記得邊個環山光輝啦？除咗三國志之外咧，我哋圖書館細個咧一定有嘅，即係中學、小學都有嘅環山光輝版嘅三國志，同埋佢最近一套係咩咧？鐵人廿八實記得啦。 鐵人廿八。 同埋係咩咧？六神合體，我一陣再講啦。即係佢係好興入面，譬如鐵人廿八係一個藍色圓碌碌，即係我好似咩咧？哇！點解咁似一個石油氣罐嘅咧？擺明就係 其實咧，百姓龍個身形都係有少少鐵人廿八啲影。 但係佢呢個之前啊嘛，鐵人廿八之前前啲噶嘛。 鐵人廿八就再前， 再前啲添我就 係啊！鐵人廿八再，因為鐵人廿八咧，如果講第一代鐵人廿八，喺電視上面出現啦，我唔講漫畫先啦。電視上面應該仲係真人版嘅黑白電視嚟嘅。 真人版嘅鐵甲人廿八咁樣， 唔係鐵甲人，係鐵人廿八。 鐵廿八 嚇，不過咧，佢嗰陣時嘅造型咧，唔係石油氣罐嘅喎，係有腰嘅喎， 有腰㗎， 係啊。 我諗一諗，好似係因為反而冇腰有特色喎，一諗翻。 係後嚟冇腰嗰個反而係點講咧，深入民心好多嘅， 個形象夠突出啊嘛，即係唔好話佢靚唔靚先啦，而家撇開美感先啦，即係講嗰個記憶先啦。 你睇翻而家日本咪做自從出咗個一比一嘅高達之後咧，出咗個一比一嘅鐵人廿八， 我記得 佢都係用水桶身形嗰個啦，佢都唔會用翻最原本嗰個咯， 嚇，即係佢啲用翻係最多人印象最深同埋最討好嗰個啊嘛， 係啊， 其實我覺得可愛，因為機械人咧，即係你淨係一個人形咁樣咧，反而你水桶要覺得呢啲機械人入面其實都一個可愛元素喺度，唔係淨係即係好似高達嗰只人形咁樣咧，即係另一個味道嚟。我同埋覺得即係呢個年代八十年代初頭嘅機械人咧，係比較唔係話咁人形嘅，即係卡通造型誇張化啲嘅外形。唔知係咪話即係 當時動畫就未發達，可能佢合體少啲咧。通常合體畫面咧，即係佢哋係唔合理噶嘛。可能而家你睇翻動畫，佢又有一個身體三部分咁樣合體，即係接得埋係換個出到，但係七八十年代頭嗰啲動漫嗰啲機人係應該係合體好難噶嘛。 係啊，其實你除咗係話係嗰個年代的不同之外呢、另外就是對美感的看法、如果你現在看回、七八十年代或者說六七十年代、那些卡通片呢是沒有現在那些美型的嘛、那些人的手腳、不會說是有十一頭身、或者對腳長度不合理、現在畫那些是很多時候要畫到個前臂粗過後 后臂 啊，系啊，个小腿又粗过个大髀啊，咁样噶嘛。其实早期就唔系嘅，即系啲人系会比较接近翻真人比例，甚至再矮少少，即系 QQ 地咁样样吓。嗰、那个年代系中意咁。咁啊，后嚟喺到咗八十啊、九十啊，跟住到二千年啊，嗰啲就而家新嗰啲，我见冚唪唥都系要好瘦啊， 修长、啊、 瘦 系啦， 吓、啊、做啲动作好睇啊，咁样吓冇咗。其实你如果睇，等于你睇香港漫画、你睇黄小虎嘅变化就知啦。 哇，见到个 即系早期嘅黄小虎系 Q 噶嘛，你见到手短脚短咁噶嘛，跟住嚟越长， 即系似小学生咁样拉长咗个人，变咗 个年纪，年纪又冇长大到，但系个身形就变晒，好奇怪。 即系可能呢个同市场嗰、那个即系听即系个口味有关啦，即系个比例问题啦，同埋即係個比例機械人咧，其實你頭即係越長，就會嗰個比例更加有巨大感噶嘛。即係睇翻 NBA 球星個頭咁細粒，一同我比，覺得喂咁細粒嗰條友，即係你個人嘅比例越高，咪覺得有巨大感咯。呢、這個啊，喂，講完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叫做巴別塔二世係嘛？ 巴別二世， 巴別二世嚇，佢好多譯法嘅，有啲話巴別二世、巴別塔二世，即係可能台灣又唔同啦。 佢、因為佢講咧，巴別係個人嚟噶嘛，佢起嗰座塔叫巴別塔啊嘛，所以佢叫巴別二世。台灣唔知咧，即係台灣啲譯名有啲同香港一樣，有啲同香港唔同嚇。咁、如果你譬如你先講開機械人咧、即係譬如啲唔係好美型嘅機械人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都係七八十年代嘅、有一套叫《太保狼》嘅卡通片。 太保狼啊， 係啊， 嗰度係點樣？嗰度係 太保狼咧，好得意嘅，佢係由三個機械人組成嘅。咁佢啊真係啲屬於粗碌 大碌嘅， 係啊，手短腳短咁樣。咁太保狼咧好得意嘅，佢啲畫其實就唔係幾靚嘅。如果而家角度睇，甚至可以話佢幾醜怪。 好啊，我俾大家睇睇呢套 叫做《太保狼》，應該七六年嘅，睇翻資料就係、 是。但係咧呢套嘢係好好睇嘅喎， 係啊，情節。 係啊，同埋佢有好多好突破嘅嘢嘅。譬如咧，佢唔個主角喺合體咗之後咧，佢唔係有個駕駛裝備去駕駛嘅。 你話條友喺邊度？ 佢喺裏邊咧係個主角係巨大化咗，塞住咗， 即係個人就只機械人，個人變大。 那 個 過程係非常之痛苦嘅，但係咧而家咧似乎我見喺個高明嗰啲YouTube 上邊咧，就似乎見唔翻佢嗰個變身嗰、那個片段咯。 即 係有人可以揾到咧， 變大好痛苦嘅。 係啊，係如果人可以揾到咧，可以擺翻上去俾我哋睇下咧，回味下，真係好得意嘅。嗱，同埋反而呢套嘢咧，有一樣嘢我好深刻印象嘅，喺嗰陣時咧係即係我覺得幾有啟發性嘅。嗰對當時嘅我嚟講，就係咧佢好多時佢唔夠打嘅。个主角咁唔够打佢块练 一班唔系斑马咩？唔够抽， 唔系 嘅，人唔够抽嘅人即系两种，一系变大，一合体嘅啫。 系，佢唔系嘅，佢练功嘅班。 吓、啊，即系个敌人会等佢。喂，你翻去练功先，咪再抽过啦。 唔系嘅，佢冇耐性啫，冇话唔够走嘅。 我走到先，走到你某一个地方练完功之后咧，就去复抢咁样系嘛？ 系啊，咁我好记得咧，佢有一其中一次讲佢练功嘅咧，就系、是有一个对手咧，好似系有一个好硬嘅外壳。佢好似冇办法可以打得烂佢嘅，咁结果咧佢就要练速度，练速度佢就系发觉咧，如果当你提升到个速度去某一个极限嘅时候咧，佢用画面嘅表达系点咧？即系譬如有一嚿石头，个男主角好快咁样冲埋个石头度，系直情佢系唔撞到个石头嘅，而系佢入咗去，跟住个石头爆。 哇咁犀利， 好奇怪， 个人快咗佢穿过石头，自己冇事嘅又。 即系当然佢呢啲系好夸张嘅描述啦，但系我哋嗰时睇又觉得好得意咯，因为之前未睇过啲咁样嘅嘢。 我唔明啊嘛，点解明明你冚埋个头会穿噶嘛，都系唔系喎穿过石头。 但系佢个画面表达出嚟又几得意嘅，几即系你又觉得可以接受。咁同埋呢套卡通嘅嘢得意嘅，佢咧就 好少玩具嘅，好少玩具產品嘅。因為我聽說咧，係因為佢間公司的版權問題咧，出現了問題，好似佢唔係有一個版權，唔止一個版權持有人，而好似仲其中有一啲係唔知過咗身定係已經間公司已經結束咗，佢冇辦法有人可以攞得齊佢嗰啲版權， 哦， 變咗喺出玩具啊或者出repin 啊都出唔到嘅。 哦，即係而家好興就話重製啊嘛。 係，佢呢度連重製都冇， start都唔得。 係啊，佢以佢嗰陣時咁流行嚟講咧，照計應該會有。翻拍版，譬如你而家你見到好多新嘅咩超獸機神啊， 全部都翻拍啦。以前呢個係 OVA 冇 ，OVA 冇啊。 但係就因為佢個版權問題咯，嚇，同埋 而家見到啦，最尾見到啦，啱啱就係主角賺，但係咧佢好痛苦咧，有好多血，都唔知點樣。 冇錯， 我賺爆機械。 係啊，呢個就係一個史上最痛苦嘅變身。 即係睇佢個造型，即係同打籃球咧，係擺明就做即係籃球機械人啦。其實同個故事冇關係咧。籃球， 如果我冇記錯咧，個男主角好似本身係打籃球嘅。吓，佢系嗰啲不良少年嚟嘅，嗰阵时好兴用啲不良少年嚟做主角噶嘛，日本吓，即系无论动画漫画都系好中意噶吓， 即系咪不良之余就话啊，其实呢啲人咧都唔系咁不良嘅，有颗善良嘅心嘅咁样嗰啲行嘢 咧。我相信一来啦，同埋你知通常呢啲都系 action 嘅作品嚟噶啦，咁就感觉上咧好似不良少年咧就会好大啲， 唔系即系有啲女中意啲嗱，一见到我哋有啲玩具咧，我搵到啲图翻嚟，呢三只咧应该系七十年代你咁嘅造型咧。 系啊， 嗱肯定啊，唔使钟树欣讲，肯定含好睇嘅呢三只。 合唔到嘅， 唔係你三隻應該係中間嗰隻會縮上去㗎嘛。 如果你頭先有睇佢嗰個YouTube 咧，你都會發覺咧，其實佢哋係合唔到睇嘅，即係物理上係唔得 嘅。佢硬嚟唔知點樣縮埋一嚿，係 啦，你冇辦法要縮得咁細嘅。 喂，你應該係中間嗰隻係變大，然後嗰隻縮細，但係點縮咧？ 係啊， 除非有叮當幫手，又係揾啲光射一射佢。 係啊，佢合咗睇之後咧，你又唔會覺得佢嗰中間嗰只咧個頭細咗好多喎？即係換言之，其他啲嘢係咪啦收埋曬咁收去邊咧？ 即係總之縮埋一嚿啦，總之即係總之就你出玩具係冇人合理化噶啦。 呢其實呢啲咁早期嘅咧，嗰啲所謂合體啊、變身啊成嗰啲咧，都冇乜邊一套係可以真係做到嘅。 即係七十年代嗰啲 啊，係啊，我印象中我第一套我覺得我睇落覺得咦真係合到睇嘅喎。 邊套咧係嗰套？ 嗰套係超力電磁俠，唔知有冇聽過？ 睇過。 Computer V 係嗰只。 嗰只雖然如果真實嘅話咧，變咗出嚟咧，佢個頭會好細個嘅，好奇怪嘅。咁但係都起碼係合理咯，起碼合理咯。咁同埋佢都出過真係可以變到合到體嘅超級金運嘅，嗰度我都有買，但係好慘咯。嗰度我嗰陣時咧有個朋友叫我喺香港幫佢訂，咁就寄過去美國俾佢咁樣嘅。 跟住點啊？結果 咁咧，因為訂嗰陣時咧，我第一批訂嘅咧，佢有一個紀念品，就係佢有一百支矛。兩邊尖的矛，就是金屬做的，即如果是如果你沒有那個紀念品的話，在原裝一個盒裡面的那支是膠來的，那他另外送一支金屬的特別版，就是第一批的人才有的，誰知呢我寄到他給他的時候呢， 他收到那個郵件的時候，發覺盒拆開了，沒了把劍， 是不是即是說海關可能說危險啊？ 我也懷疑是咯，但他又沒有解釋沒有成， 總之拆了那些不見 了，他其他東西就沒有問題，是不見了那把劍仔，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太似攻擊性武器，係啊，同埋佢又金屬做嘅，咁呢個唔知有冇關係咧？ 哇！我哋講下咧，已經第一節差唔多完啦。我哋仲有好多套未講嗱，各位聽眾咧，就係你哋想講啲乜嘢，即係卡通片咧，即管就貼上嚟留言啦。我哋就大家繼續討論啦，同阿Ming講一講呢個七八十年代 係啊，或者你哋有咩心水啊，話俾我聽睇下。如果我都識嘅話，可以交流一下。 好，我哋翻嚟再講。